敏射马四月部分威水战绩。 所以我的心水咧就攞十一号胜利在手做胆啦，开二号加州德信，三号寿神，四号疾风劲草，七号美丽跃动，三四重彩就二三四七十一五只互穿到原嚟买就系咁样。 三四重彩就系即系一二六七八互穿啊。於是我就四號做 win pay 投注，連贏位就拖一二三十兩，咁啊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十兩穿勻佢啊。 咁啊，所以我呢一場嘅心水咧，就係攞一號嘅武士精神做膽啦，拖二號金鼓齊鳴，三號嘅美麗有型，五號嘅平海歡聲同七號奇妙色。 咁所以呢場就四拖三七八十，三四重彩就三四七八十互穿。 所以教主的心水咧就攞四号标志智能做胆啦，拖六号名将之星，七号大金库，十一号有好日子，十二号场场精彩，三四重彩就四六七十一十二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咁即係好明顯，其實啲長馬擺明，即係好明顯就係有暗用，所以我就揀少少揀啲冷嘅馬撈落去就搏佢個三個 Q 啊，三四重彩會好分啲。咁所以我就呢場係冇要嘅上交嘅。咁所以呢場第四場我心水就係六號嘅特區聯盟，七號嘅富六，九號嘅勁得手，同埋五號嘅管德電。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一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一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好啦，咁啊，我哋前兄又在路上啦，咁啊， 今日塞车啊，好塞车， 系嘛， 系好塞车，我头先出嚟都塞咗半个钟头， 喺深水埗一段， 系啊，冇错冇错， 咁啊， 咪好咯，嗱，即系塞车，即系个疫情好喘，多人出街，多人翻工。交通就繁忙 了，最主要是多了不知道十幾廿萬的公務員上班，因為公務員由今天開始就回復就全面上班。為什麼我們前面有些什麼的，這 些就是上一集這個天天天南訪問了一個 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他們就自製一些曲奇餅，就是自力更生，因為都不想話，雖然佢出咗嚟地方，即係屋企又唔係太理佢，咁自己又出嚟要咁都要自力去謀生。 早啲出嚟謀生冇所謂嘅，我哋都十二三歲出嚟揾食噶啦。 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做一啲曲奇咧，就攞嚟賣咧。 我就真係唔明啊，點解啲即係父母寧願擁抱嘅獨裁政權啊，都去放棄依個親情嘅啊，真係諗唔明啊！ 想不明都不要想了，反正现在的社会就演变到这样了，那你有没有计算 前两个礼拜其中一位男的，就是那个叫德仔，德仔老豆，就是他们的化名叫德仔，男的叫德仔老豆，女的叫德仔老母，其实两个都很年轻，一个二十几，即是两个都是二十岁，二十零岁多一点，就因為生日啊，咁佢又想見見教主，因為佢係教主係佢啟蒙老師，咁啊安排咗上嚟啊，咁啊見咗教主， 咁佢亦都送，即係亦都一個生日啊嘛，自己攞個蛋糕上嚟咧，就俾阿教主加持一下。咁佢亦都送咗兩包曲奇俾阿教主，教主就好奇心望一望，咁就問啲即係啲曲奇嘅來源。咁佢自己做嘅，咁啊即係講完之後咧，咁啊教主就訂咗一百包啊，咁啊我哋作為主持咯。咁就更水流， 吐下光， 唉，更水流同埋執翻包先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每個主持一包啊，咁即係其他啲佢另外再送俾 佢轉贈俾其他親友嘅，係 啦， 係。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即係都係嗰句啦，除咗交台費之外 ，OK， 咁啊，如果有都想支持下呢班小朋友嘅話咧，咁就嚟我哋個 Facebook。咁啊留言俾阿謝公，咁啊$68一包， 系 嚇，咁啊阿食過啊，佢係幾好食嘅喎， 你食過啦咩？ 食過啦， 嚇， 你個個食， 你當冇食啊？ 我開咗， 你開咗啊？ 咁佢開人哋嗰啲啊嘛，佢 啊，你真係啊！ 咁咧就我哋啊五，即係而家依家五一黃金週啦，咁啊大家都話就話要幫襯啲黃店啊！ 喂，糾正你先， 嗯。 五一點解叫黃金周 咧？人哋咁叫啊嘛， 真係而家真係行家富 啫。人哋就騎劫呢個五一咁樣，我哋又嚟再騎劫翻過嚟啦。 嗱，而家今次咧，黃金有咩黃金啊？ 今次咧就我哋咧就係個黃色經濟圈啊嘛。係啦，咁咧就即係佢既然叫黃金周啦，咁我哋咪又黃又金咯，係咪啊？ 台灣就叫五一長假期。 係啦，冇錯。 一樣啦。咁咧就今次呢個即係黃色經濟。經濟圈咧就趁呢個五一假期啦，咁好似都有啲成效咁樣喎。 好多好多人排嗱，我喺網上面睇到一啲統計啦，即係好 roughly 嘅統計咧，佢話大概呢一次即係所有嗰啲黃店嘅總收入大概1億。 嗯， 係，咁啊都好犀利。 call 鬧嘢咯，所以 嗱，因為呢啲黃店其實 係嘛，所以 call 鬧嘢咯。 其實好似你睇咁多，即係其實呢啲黃店咧，其實都係小店嚟嘅，即係鋪頭仔嚟嘅啫。 即係除咗啲大嗰啲咩光榮啊、咩龍門啊嗰啲大啦，咁其他都係一啲有個可能一兩個兩公婆自己經營一啲小鋪頭啊咁。 係啦， 即係應該講緊呢啲嘅。 嗱，即係你講大咧，即係龍門啊、光榮啊呢啲，你講大咧，如果即係喺飲食業呢個財富 都係少。 啊！呢啲都係小嚟嘅，都係啲小嚟嘅小企嘢。 咁但係喺黃色經濟圈裏邊， 佢算阿哥嚟啦， 大咯，係咪？ 佢算阿哥嚟 咧，即係大家咧繼續支持下我哋呢個同路人啦。 懲罰佢哋啦 嚇！咁我唔中意懲罰嘅，即係學大陸呢啲咁嘅，呢啲大陸啲嘢嚟嘅。 咁香港係都咁叫啊嘛！ 好學咪你就係成日打 懲罰啲。 嗱咁所以 你成日又鬧用啲大陸詞，你又用埋大陸。 咪咯，又五一又黃金週，又話懲罰人哋，又呢樣嗰樣。整你個制，喂，用翻我哋香港文化，係咪啊？五一放假咪五一放假咯， 叫埋一勞動節放假。即係支持下黃色經濟圈啦，咁啊，即係樂主任就話，即係出到聲啊，就話咩話，即係呢個破壞經濟啊，咁我真係唔明嘅。 今日直情呢個大公報啊，呢個出公報直情係頭條新聞啊，直情係話即係呢個咩？我都唔記得嗰兩句講乜鬼。 咁總之咧，就係破壞我哋自由經濟啦。咁我唔明啊。咁我中意去咩鋪頭，去咩鋪頭，點樣？ 咁啊，呢個咪就都係自由嚟嘅啫，係咪先？ 我唔會走去人哋鋪頭門口啊，唔俾人入其他門口噶嘛。 唔係，我唔去敏華啫嘛，幾唔閒啫。 係咯，我唔中意去。 我唔中意去敏華啫嘛。 我唔中意去邊間啊？去第一間。 係， 我唔係企門口唔俾人入去啊嘛。 冇錯啦，咁我唔去食敏華，我中意去光榮，咁你吹我帳。 咁啊，即係總之就即係呢個咁樣嘅習慣，大家都維持落去啦，係咪？希望即係能夠令到呢啲黃色嘅經濟圈呢啲小鋪頭能夠可以經營到落去。 咁咧，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希望咧，即係阿龍咧就成日都講一個，即係提出一個詞係叫黃納税。嚇咁好多咧就係話而家好多人咧就唔知佢咩係本身係真係咁諗啊，定係有居心啦。咁啊即係非友就即敵，即係就二分法，唔係朋友，唔係黃嘅，一定係即係支持政府嘅。好啦，咁佢就將好多小店咧，嗱你唔表態呢個你唔唱榮光，唱許冠傑，你唔唱榮光，好咁你咧就係支持政府。啊！你咧就冇嗌個打到共產黨就係點樣？嗱，呢種就即係呢種情況咧，即係 是非常之不要得的這種心態。 什麼邏輯呢到底？ 是的，我真的 其實這麼說啦，譬如有人會支持黃，有人會支持藍，是吧？那也有一些不表態的。喂，老實說，如果嗱，比如嗱，我譬如我自己開個鋪頭，我基本上我不會表態的，因為四方飯嚟咁呢啲，尤其是鋪頭呢啲係四方飯，邊個人入嚟我都會 serve 佢，係咪？即係當然你可以表態，係咪？你可以 嗱，你表態嘅話，咁我哋咪選擇咯。即係譬如你表態支持年輕人嘅。咁我哋咪選擇去咪幫襯你幫襯你支持年輕人嘅鋪頭，好你就表態你係支持阿烏千咩話嘅，你支持政府嘅，咁我哋咪選就我哋消費者 都有一班支持者噶嘛， 咁我係消費者，我哋自己有一個選擇，我去幫唔幫襯佢哋啦。 唔係你好正常嘅啫，如果嗱即係以而家呢個藝人圈啊呢班藝人表態嗰啲已經表態咗噶啦，未表態嗰啲。我要歸納佢係支持我哋嘅，即係好似今日我睇一段新聞咁，即係我哋香港昔日有一位退休嘅未退休啊，即係移民咗去加拿大嘅一位女星啊，李婉華，係嘛？喺加拿大都即係被人禁聲，係咪？咁嗱呢啲即係佢冇乜特別表態，只係播《願榮光歸香港》啫，係嘛？ 係嘛？好勁噶，大佬 都勁啦咁。 你誒因為鬱敏過親去咧，都接受你訪 問嘅，唔係即係咁。佢其實冇乜特別表態，我就當佢係噶啦。 咁其實即係頭先講嘅黃納粹依種歪風咧，其實我諗大家真係要真係制止一下。 唔係，同埋咧有一啲可能有一啲黃店咧就互相攻奸啊，即係可能又見到你眼紅你啊，係嘛？你又有生意， 或者經營手法又唔同啊 咁。咁啊，即係又覺得你咁啊，大家啦，好啦，咁啊夠鬥錢咯喎？點解叫鬥錢咧？即係你而家先黃啫。一四年反呢個佔中嗰時， 唔見你， 你有冇出過嚟啊？跟住 我而家反言醒悟得唔得？ 係咯。 咁跟住有啲又 係啊， 咪咯。 你有冇整過連龍牆啊？有冇派過傳單啊？有冇請過手足啊？不一而足就好多呢啲，即係鬥王啊！ 嗱，係啦，咁或者有啲咧就話哦，忽然王啦，啊依啲係忽然王嘅啫。咁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吸納多啲？我唔理忽然王，佢今日王冇所謂嘅。啊，咁其實喂，而家咪要吸納多啲咁嘅 同志咧？即係呢個叫做叫做咩咧？叫做呢個即係佢。反現醒啦，都係啊， 係啦， 即係突然之間我覺醒咗， 冇咗啦，我叮 緊，可能我因為利益而我參加咗黃店都好㗎， 係啊， 唔係咯，我睇唔過我今日睇， 即係黃呢個係佢覺得有得經營啊嘛， 支持民主就會多一份力量，多一把聲音， 所以咧嗰啲黃店嗱黃店之間嗰啲咁樣嘅糾紛咧，就即係旁人就無謂加，唔會加入 去，冇錯， 而家咧就好多啲。嗰啲外邊嗰啲即係嗰啲網上遊魂咧，就大家鬥啦，幫呢個又幫嗰個啊，幫呢個又鬧嗰個，即係 冇意義嘅，關你事，冇意義嘅。 如果你中意幫襯咪幫襯，你唔中意幫襯， 哪怕佢係忽然變黃，哪怕佢係忽然變黃，佢為咗生活。他知道做繼續咁樣落去咧，冇立場咧，佢做唔到生意。我忽然變黃，咁我都好啊。 係啊， 係咪你吹啊？變黃咪變黃咯。 即係有喂，咁有啲人生活喺南裏邊，突然之間瞓醒咗，咦屌，原來黃先揾到食嘅喎。咁我係唔係？咁你咪即係一片黃咯。 咪咯，理得佢啊，咪即係冇所謂嘅呢啲，即係唔需要介意。 咁咧頭先咧就都講到啦，即係唔係黃店咁啊？啲阿謝公都講啦，藍店咁其實咧嗱，依啲咧我就從來就唔叫佢。藍店嘅，唔叫佢藍色嘅 嚇。咁但係我哋解釋唔到咁多噶啦。 咁啊真係嗱，我真係都忍唔住，我寫啲少少嘢啦。咁啊，我少就講一講啦。嗱，咁我即係前幾日我即係都忍唔住啊，寫啲嘅。咁我只會讀一讀啦，即係我又即係兩分鐘時間啦嚇。嗱，咁啊，其實共產黨喜愛道明欺世，香港支持獨裁土共政權嘅人自稱藍絲，令藍色蒙污。香港最早出現嘅藍絲帶運動。在1996年，梁天偉被斬手，隻手斬斷咗嚟。啊，傳媒界發起目的係支持同埋保衞言論自由嘅。 藍色歐洲是代表高貴，是皇族，是貴族。藍色喜愛中華民國是代表青天，是民主追求來的。藍絲帶全球是代表言論自由。土共的藍是偽藍，是紅色偽裝成藍，代表共產黨的紅，是殘害人民手上染的鮮血的紅。土共不敢認紅，咁啊委屈咗藍啦，咁自認藍色嘅土共啊，嗱見到佢哋，你唔好佢話係自己係藍嘅，唔該要直斥其非，佢哋紅係偽藍啦，希望大家唔好再叫佢哋就係藍啦， 唔好叫藍先， 佢哋根本係紅嚟嘅， 係 啊係紅嚟嘅，唔好再叫佢哋藍啦。 藍嘅我英文啊讀得少啊，不過識得一句英文叫嘅 blue blood。Blue Blood 是貴族，是嗎？南越人，是嗎？所以即係唔好俾佢佔用咗呢個呢個高貴嘅字眼。 好，我哋咧就做咗先啦。係啦，咁咧我哋係咪有啲即係要跟進嘅？ 係有啲跟進啦。嗱，因為咧就前嗰幾集就有啲即係我收到啲喺台灣讀書，但係就嚟咗香港去唔到，即係而家亦 翻唔到去， 翻唔到台灣開學嘅。 台灣啊，咁啊，即係都根據有，如果講緊。今日睇報紙，如果根據個數字咧，就係滯留喺大陸、香港同澳門翻唔到台灣嘅咧，即係有成萬幾人。 如果淨係港澳嘅咧，就都有7900多，即係我哋打到8000啦，係啦。 咁所以咧，就有啲就同我哋即係求助啦，係嘛？咁但係老實講，我哋都係愛莫能助嘅嚇。咁啊，即係又同即係台北辦即係 反映。 教育組方面咧都同佢傾過，咁佢話：喂，你揾唔揾到一啲即係本屆嘅畢業生啊？咁即係我就算我有，咁其實最齊全，唯一聯絡得最其實最多嘅應該係交翻俾校友總會啦，係咪？咁所以呢個波我就抌咗俾校友總會。咁所以咧，組長問我，佢話：哎，喂，你有冇啲資料可以俾到我啊？我話嗱，即係第一，我已經交咗俾請總會嗰邊幫手。第二，唔好俾人覺得我屌一個小小嘅節目啫，屌即係攬埋曬呢啲嘢做，即係同我哋嗰個經營唔同咧 嚇。咁你有咁嘅夠咁嘅，因為我哋嘅天南嘅節目都有影響力噶嘛。 有咁，但係即係同我哋經營個方針唔同啊嘛。 我哋都有個社會責任噶。 咁所以咪即係將佢交翻俾校友總會嗰度。 咪專科啲啊嘛。 咁你跟住嗰個 好啦，咁跟住就前日咧就有一位真係台大嘅畢業生啦嚇，台大喺台大讀嘅， 大四， 今年就畢業啦。咁佢又要揾我求助，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再揾校友總會去幫手啊啦，我驚太遲啦。咁所以咧，咁我就直接就揾呢個教育組組長，就話有一個 case 又。即係緩不濟急啦，即係我再揾校總會咧，我 因為謝工揾我嘅時候咧，我其實喺個山頭度，我係喺山嘅。 咁所以就即係咁啊，組長都好噶，俾咗直線電話我，叫我話俾佢聽星期一直接揾佢。 即係今日 啊，咁佢今日揾咗，咁雖然係未必幫得到佢，但係即係起碼嚟講嗱，我哋睇到。 將學生的聲音嚇，即係轉達俾，即係令到官方知道啦。 係啊，呢個當然啦。咁亦都睇到啲官員唔係話真係高高在上，即係起碼嚟講，佢都願意接受呢啲喂直線電話喎，大佬係嘛？佢咪如果即係官腔啲得啦，你打呢個3323361啊。 係啊，唔知喎，即係總之打都未必人聽。佢總機啊， 打海華啦，係咪？ 海華人聽嘅。40樓就未必， 唔係你大 海華定人聽？ 你大海華啦，咁即係如果佢係即係敷衍你嘅話，咁所以阿組長都直接俾咗個電話我啊，咁佢話你叫佢直接打俾我，咁所以咧，即係你睇到啲官員雖然都佢都無能為力，但係都希望能夠即係撫慰下呢啲 咁咧，啲官員咧就起碼佢可以將香即係喺前線嘅官員啦，起碼都可以將香港同學嘅聲音即係轉達俾佢長官知。咁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台北亦都未必知道香港同學嘅 未必掌握到咁清楚啦，係嘛？咁所以即係。 因為總會嗱，總會其實應該好有個責任嘅，亦應該不斷係將香港呢個事實咧去反映嘅。 咁亦都即係彙報下啦。咁其實就我哋咧都透過即係各校友會啦，咁每間校有校友會，咁亦都係問過下即係啲在校嘅同學。咁亦即係有有冇需要協助，或者佢哋就會唔會好似依位同學咁話畢業會有影響咧咁樣？咁咧就目前嚟講咧，就好似就大部分即係得一兩個，即係話受影響嘅，真係都好少，即係可能得一個兩個咁樣。但係我哋都將佢哋嘅聲音咧，即係即係個情況咧，就都 嗱理論上就唔應該咁少嘅。喂，就今年畢業嘅喎，大佬係咪？喂，我今年畢唔到業，我就延一年嘅咯。 因為就直接係問啲同學仔嘅，即係你哋有冇受過影響啊？你哋點樣咁 啊？係咪嗱？我唔知啊，我唔知校友總會 其實佢係咪有數字嘅咧？ 問法啦， 你四年前你過去有幾多個？好似四年前過去有個數字。 當然啦，嗱，我哋都係透過校友會啦，咁我哋都唔可能話即係而家咁你今年大四嘅。都應該有接近兩千人嘅，即係港澳新啦。咁香港同學大概都有一千左右嘅啦。咁入我哋都即係好老實就冇辦法問曬，起碼我就問咗我哋自己，即係透過各校友會自己問翻自己，同我哋中興問咗冇喎，就清大問咗冇喎， 唔係嗱。不合理的，冇是不合理的。 嗯，冇錯 啦。咁即係你用常理去推測，我 一千人喎， 大佬。嗱，即係一定有噶嘛，大佬點會冇先得㗎？ 係咪咁？唔係完全冇，係有就係即係 問嗰個過程同問嗰個問嗰個人嗰種態度。 嗱，咁 好影響嗰個學生。 我哋校友會自己去問，就唔係話統一一個人我去問啊，邊個去問啊，阿管長去問，係透過自己校友會去問翻嘅。咁所以你話啊咩？咁我諗就唔會話個個都係一即係各校友會嘅會長，唔會話即係敷衍了事啊咁樣。 唔係嗱，我諗咁樣。 咁呢個咧，我亦都唔好追究，即係亦都我哋唔係喺裡面即係面對，我只係話將個數字反映翻出嚟。 有數字起碼。 係啦，即係咪你咁？其實即係同學仔，咁我自己都親自有接觸同學仔，佢哋話其實。佢即係冇有冇即係受影響嘅情況，唔係話即係諗得咁大，只不過話咧嗱好似之前你就有一個同學仔讀音樂系嘅同學仔就同揾我咁樣，咁佢都講咗，其實最主要就係話即係上次阿宋主任都有講過啊，咁喂我學音樂嘅， 係啦， 你淨係叫我拍條片俾老師睇，我啱唔啱，同老師現場 指導唔 指導，喂完全兩回事嚟噶嘛，係咪啊？咁但好似我哋譬如我係讀書，其實我係攞本書攞筆攞紙，有依個咧可能影響冇咁大喎。咁但係你譬如我體育，我運動嘅 體育啊嗰啲飛 cam 牌啦，飛 cam 牌。 我喺實驗室嘅， 真係要喺個 lab 裏邊做啊嘛。係 啦，依啲我哋即係根據常識都知道一定有影響㗎啦。 唔係嗱，我用我個講兩句啊，我去教育我最唔了唔當，即係我自己會我自己會覺得舉一而反三。你有成千個畢業生喺港澳地區，OK？ 香港地區啊，正講。 香港地區啦，你會如果我港澳地區包含埋澳門添啦，係咪先？即係起碼有過千人，係咪受到今次嘅疫情嘅影響？ 七千幾 嗱。即係港澳嘅畢業生啊，港畢業生啊，咁啊千零人，呢千零人裏邊真係冇個人受影響，唔關心自己嘅畢業前途。嗱，我唔信嘅，打死我都唔信。嗱，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作為教育部，你應該即係你各大學應該有個主動啲嘅一個説法，主動嘅説法，唔係話人哋嚟求助。嗱，嚟求助嗰啲咧，即係有啲主動，有啲被動，係咪？啱唔啱？咁所以嚟講，我自己會覺得就係我如果你要我批評嘅話，我只會覺得教育部真係有進步空間，係做多啲嘅。你校友總會，老實講啊，你校友總會各分會能夠掌握當即係今屆嘅畢業生嗰啲人數，你有幾多咧？咁除非我提供俾你。主動提供俾你，否則的話，我估你民間嘅機構唔會掌握到即係太多嘅信息，係嘛？最準確個數字就嚟自學校㗎啦。 嗱，唔好拗呢啲啦， 係咪？ 咁啊，即係總之咧，就我哋就個進度係咁啦。咁今日嘅即係 今日有最新消息啦。 係啦，咁今日嚟講咧，即係官方咧，台灣嗰邊咧，即係教育部啊嗰啲都即係都有個信息，就係話咧，咁其實都而家即係同學即係都。 問緊啲學校，嗱，如果有同學仔翻嚟嘅話，咁即係要隔離噶嘛，你搞唔搞掂先？咁而家就問緊，即係如果咁問嘅， 即係每間學校嗰個容量，你喂每間學校你自己計數啦。譬如喂，你有一百個 一 百個港澳生，嗱呢一百個突然之間 如果翻嚟啦， 開放翻嚟嘅，你能唔能夠可以喺你嘅控制之下咧？呢一百個港澳生能夠譬如 接佢喺宿舍集中處理咁嗱，即係我上個上兩個禮拜之前，我哋都咁講。喂，係你的學生，你收翻去。 唔係而家， 係咪？嗱，起碼我只會覺得就嗱，我又自大啲啦。 而家即係教育部咧，係問緊每間學校。係啦。不過我都問得都太遲啦，不過就問都算啦。咁所以咧，第一教育部問緊啲學校，第二咧亦都同呢個中央呢個 疾管。 這個控制中心那裡就會跟他談，喂，可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開放了，即如果他每間學校都說我 OK 喎， 但是沒機翻啫，沒機翻啦， 有每日都有買到的每日都有 入境的嘛， 他們維持住個航班的， 現在就不給入境而已，現在最主要如果是 如果你這麼多學生的話，他整個加班機給你 去，你沒事的，你即是我只會覺得我又自大一點，講句兩個禮拜我們即是開始跟進這件事的時候，台北辦也都即是有反映到回去給教育部，教育部現在有這個反應，甚至乎我們批評的特需政府，他過關，他說這些過境的學童他免檢，他給他這個什麼，喂，你不仿下這些東西，喂，這些是本來你的學生來的嘛，是不是，你現在你回去給回去讀大學，回去過了這個多月，然後發個畢業證書，搞了那些畢業的程序，喂，你理所當然你應該要做的，是不是， 明白明白，我們明白啊，咁總之而家就教育部咧就會同呢、這個中央呢、這個 疾管 疾管中心嗰邊啊，咁啊同埋各個學校咧就協調緊，即係我相信如果協調好咧，我希望即係佢應該都係 盡快啦，又係 會開通噶啦。咁啊，如果係而家五月初，我估五月中，咁雖然話。要都差不多六月啦，六月都應該開得關啦。咁半個月都是半個月啦，爭取到。 咪早兩個禮拜就早兩個禮拜噶啦嘛，係咪先？ 同學仔其實就係一個畢業典禮咧，對好多同學仔咧，即係 戴住個四方帽咁，如果將咁將個飛上天都好噶嘛，大佬 啊！ 同埋啲老豆老母啊，咁夾住個公仔影張相，雖然係低 B 啲咁，但係都係一生裏邊係好難得嘅回憶。 拋一卧扶嗰頂帽噶嘛，係咪先？唉，所以即係。我哋即係都唔可以話即係呢個妄自匪大，我哋都係有啲貢獻嘅，我哋有啲係嘛，即係台北辦都係有重視我哋呢、這個呢、這個聲音嘅。 咁咧就呢個都報告完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希望啲同學仔盡即係可以翻去盡早翻到。 我都係咁呼籲啦，如果即係仲有啲同學仔覺得自己譬如 有困難嘅， 尤其是今年。會畢業，你遇到有困難嘅，嗱真係揾我嚇我，因為佢嗰邊個即係教育組話我哋個數據太少啊，即係變咗雖然話即係佢都會掌握到啲數據，但係如果你親身有個電話俾佢或者直接上踩上去海華揾佢。佢嗰個感受更加強烈。 當然都係嗰句啦，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有 時候直接揾我啦。 有幾千人，有幾千人喺香港，咁啊，大家即係要盡量發聲啦。OK。 好，我哋今日嘅開始主題咯，係咪啊？ 嗱，主題得翻兩分鐘啦，我哋係咁先噏咗先啦。嗱，我哋先噏咗個頭先啦。嗱，今日係五四運動， 係 101。周 咩叫五四運動啊？頭先啊，五一黃金周係咪包括埋含係咪含在內啊？五四 呢個二呢個一一九 一 九 年 啊，1919年5月4日咁啊，因為咧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咁即係嚇。 中國作為一個咧協約國入邊嘅戰勝國， 佢都派咗幾千個工兵去歐洲 嘅，所以咧就即係無啦啦就喺呢個巴黎開呢個和會啦，係咪啊？咁啊，即係話原來將呢、這個德國即係喺山東嘅權益啊，山東呢個權益本來係 日本 佔領咗嘅。 本來是德國佔領的山東利益， 咁啊北喺呢個巴黎咧，巴黎和會裏邊咧想將呢個德國呢個利益轉讓咗俾日本， 因為日本人喺191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 進駐咗啦， 即係打敗咗喺山東嘅德國軍隊。 咁就即係我哋出使呢位嘅公使咧就 本來都想簽的咁啊，結果就即係引起即係 個消息就傳翻過嚟，依個就國內 啦， 係啦，就北即係中國啊， 即係北大啲學生就上街啦。 當時北大嘅，咁其實係成個北京嘅， 成個北京即係士農工商其他嘅各個行業咧，都即係覺得哇，屌你即 係 將我山東嘅 權益 屌你乜，即係哇，你真係當買賣咁炒嚟炒去啊，係咪？咁就即係激起義憤，咁啊，所以咧就上街遊行啊、抗議啊，就不絕於耳。咁啊，結果喺呢個五月四號咧，咁啊一班北大學生就即係 唔止北大嘅，係所有北京嘅大學， 係咁， 係包括清華啊， 即 係 以北大 為首啦，係啊，佢領袖嚟噶嘛， 以北大為首啦，唔使屌咪到而家都係講緊蔡元培啫，你唔見講緊清大校長。所以咧，一班學生就即係火燒趙家樓啦，咁啊揼柒嗰啲官員啦，咁所以就 啱啱曹宇林就喺入邊， 係啦，咁啊 揼錯人， 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就史稱為呢個五四運動啦。咁啊，從呢一個開始嗱 咁其實跟五四運動咧就唔係指呢件事件，係佢後來引發，即係嗱點解我哋依個中國身為戰勝國都要受依啲咁嘅屈辱咧？咁啲年青人就開始或者學者開始就一個反省啦，就係話因為我哋中國嘅衰弱，我哋個中國嘅係 個觸發點咧，就係因為咧中國要攞翻個利益嘅時候咧。但日本的公事啊，日本的代表咧，就突然出示了一張，即係段祺瑞嗰陣北洋政府簽出嚟的一個咧係借據，入邊咧就話即係承認了日本在山東的利益。 咁複雜的嘢，不如下一節先再講啦，即係講歷史的嘢係咪？我識條鐵咩？ 下一節我再翻嚟。